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注意了，凡在4月21日至5月3日期间，安阳伟业奥迪五一送优惠，选装饰减车价，装饰满10000，车价立减10000元。好礼尽在大兴区金阳路廊坊路口北，83790100，83790100。 五一买车去哪里？北京沃德龙顶有好礼，吉利汽车五一特惠购，五重惊喜领域，尽享免息购车、现金优惠、精品礼包、免费保养、置换补贴。详询延村镇延村公交站北侧100米，8030-8588。 家居建材何处寻？大屋国际欢迎您，一次选择，一生信赖，7天无理由退换，6万平米超大展厅，汇聚200余家知名品牌，家居建材一站式购齐，尽在涿州大屋国际家居建材广场。450亩地长期招商，现有库房14万平米，整租、分租均可。招商热线400-65-40068。450亩地长期招商，招商热线400-65-40068。 涿州新闻， 涿州新闻。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涿州新闻。4月18号。涿州市东仙坡镇政府协调国土所、电力所、派出所、执法分局、卫生院等部门开展联合执法，对孟田园30家租户未自行拆除的违法违规建筑依法进行强制拆除，有力打击了2位行为。为进一步加强青年职工安全生产意识，助力全市安全生产宣传，近日涿州团市委在涿州理想湾项目施工工地举办涿州市青春护航消防应急演练活动，为丰富官兵们业余生活，增强军民感情。日前，涿州市范阳文化园牡丹艺术团来到驻涿某部队，为部队官兵们带来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此次晚会，牡丹艺术团以红色精神为主线，准备了20多个节目，表达了对英雄部队的亲切慰问和对国家富强、军民情深的赞美。好，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涿州新闻。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情妙带轻松，歌声飘送。 徐小凤一首很欢快的歌曲啊，这首歌曲呢叫做夏威夷情歌。 嗯， 大家呢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95 和 FM959， 同时来为大家来并机的节目。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给大家来聊一下我们在最近呢给大家来推出的一个咱们小记者的英国留学营。 对，没错，这个英国游学营呢，从咱们推出之后呢，也是广泛的受到了家长们的认可和关注。但是呢，同时家长也会有很多很多的问题不明白，那想要详细的咨询一下，所以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给大家做一个统一的解答，来聊一聊家长们普遍比较关心和想要详细了解的话题。 好，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赶紧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哈，安森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好，安森你好。 两位主持人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那来跟我们介绍一下咱们最近给大家带来的英国留学营这个活动。 这一次的英国游学营呢，是由英国的英中教育集团来主办的哈。那么作为这个895的友台的这个同行呢，我们和英中教育呢已经合作了有几年的时间了。我自己呢也曾经带团呢，带领这个我们的小记者，带领我们的小朋友呢到英国去参加过这个夏季的游学营，所以我自己呢也有很多的这个收获哈。通过我的观察呢，我也看到了小朋友们在参加这个活动当中呢，他们所收获到的，不管是语言，不管是他们对世界的这种认知哈，他们那种国际化的视野我也特别希望呢能够把这些所思所想所感能够分享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那么刚才呢两位主持人也说了哈，说我们的这个学生啊，我们的家长呢可能也会有很多的问题，那大家有什么问题哈，大家可以告诉我如果我能够知道的话呢，我们就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一一的解答给大家。 好，那首先在这几天的接电话的过程当中哈，因为这个项目一直是我来接的，所以我们很多家长会反映到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孩子们这一次在行程当中会涉及到一些学到一些什么，会收获到一些什么呢？ 其实说到这个收获呢，可能它会是多方面的哈。我个人觉得呢，恐怕有这样几个收获呢是比较主要的。那么第一个收获呢，当然就是见识世界。我记得我在这个2015年带领这个小朋友们参加游学营回来之后呢，我写了一篇文章哈。那个文章的题目叫做让孩子们尽早的去拥抱世界。现在的这个小学生、初中生的这个家长呢，恐怕大多数都已经是70后和80后了。大家其实可以想想看，我们小的时候哈，如果我们不是生活在北京，我们是生活在外地，可能那个时候呢家长们会想各种各样的办法把我们带到北京，带到上海，带到广州、深圳这样的大城市， 对， 去看一看。为什么家长会有这样的一种想法，说要让我们去见识一下大城市，让我们的多出去走一走看一看呢？恐怕呢更多的就是希望能够让我们的眼界打开。那现在呢，我们的下一代哈已经是这个国际化的一代了，他们使用的、他们吃的、玩的东西呢，其实和海外的发达国家的孩子其实没有什么区别哈。大家使用的也是 iPhone 啊，每天小朋友手上捧着的都是 iPad。对，但是那些你在书本当中、你在 iPad 当中看到的那些景物、那些场景、那些文化的留存，你有没有机会亲自去触摸它？你在书本上看到和你亲自去走进它的时候呢，这个感觉啊是完全不一样的。我给大家举一个小例子哈，就是2015年我带的那个团里面呢有一个初中生。这个初中生呢当时走之前啊，他的妈妈呢跟我千交代万交代，哎呀，说我们的这个女儿非常不独立，老师你一定要多加关照哈。可是就是这个孩子呢做了一件让我和他妈妈都特别意外的事情，但同时也让我们非常感动和很欣慰的事情。大家都知道到了伦敦以后呢一定要去看一下大英博物馆。大英博物馆呢有很多的中国藏品哈，特别是它的这个中国瓷器，这个藏品的年代之完整啊，藏品之丰富之精美，恐怕是连我们国内的很多博物馆都没有办法去媲美的。那么这个孩子呢就拿着一部手机，因为大英博物馆有 WiFi。他别的馆呢他都是走马观花看了看，可是他把中国瓷器馆从头到尾每一件藏品 非常认真 都非常认真地看了一遍。当我们把这个消息反馈给他的妈妈的时候，他妈妈特别意外。可是大家想想看哈，你的孩子有没有这样一个机会能够进入到这样世界顶级的博物馆去 站在那些可能离你上百年的这种瓷器的面前哈， 没错， 去触摸历史。所以我就说呀，见识世界恐怕是我们参加游学营的第一大收获。 嗯， 那么第二大收获呢，我觉得是结交朋友哈，因为我们这一次的这个游学营呢，不管是你的学习期间还是你的游览哈，其实是和在欧洲的其他国家的同学们在一起来学习来游览的。 嗯， 学习的过程当中呢，你的小伙伴可能来自德国，来自意大利，来自西班牙，来自奥地利哈。那么游览的过程当中呢，尽管团员主要是我们中国的伙伴，但是我们的领队呢往往是英国当地的大学生志愿者。 嗯， 所以这是一个全英语浸泡的环境。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有机会接触到来自不同国家的同学哈，他们也许他们的思维习惯，他们的文化习惯可能和你不一样，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你可以了解很多，你的见识呢就会被打开很多哈。 嗯， 那么这是第二点收获。 嗯， 第三点收获呢，我想恐怕是很多的这个家长的可能都能想到的一点，就是孩子呢会变得更加独立和自信。 嗯， 这一次的行程当中呢，大多数的这个时间呢，我们是要住在寄宿家庭的。从你早上一睁开眼睛，今天要吃什么，你有什么想法，你都需要去和寄宿家庭沟通。 嗯， 那么全天的所有的事情啊，当然除了老师安排你的这个时间之外呢，时间的安排，你要做什么样的事情，这些事情你需要做哪些准备， 嗯， 全部都是要你自己来完成的。所以家长们有一个非常统一的一个感受，就是参加过游学营，尽管短短的十几天，但孩子们呢变得更加的独立，变得更加的自信了，也变得更加的懂事儿了。 嗯，因为 那么最后的一点呢，嗯， 您来说。嗯，阿瑟你继续说。 嗯，那么最后的一点呢，当然就是英语学习上面的提高了。关于英语呢，我知道这个每一次游学营之前的咨询时间呢，恐怕都是学生和家长哈很纠结的一个方面。英语学习这一部分呢，我们可以留在等一会儿哈，我更加详细的、更充分的来跟大家讲一讲。 对，是，其实刚才我就想说这样的一个问题哈，安森在刚才的解释当中涉及到了一个点，说纯英文浸泡环境，包括大英博物馆，包括其他我们所到的一些游览的地点，都是英国的大学生志愿者用英语来向孩子们做讲解。 嗯嗯， 那其实这个时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也是家长们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咱们这一次行程呢，是针对8到18岁的青少年。那你看，如果说是13、14岁偏上呢，他英文条件好一点的话，可能他去听一些专业的讲解已经没有问题了。但是如果针对8岁、9岁、10岁这些孩子，或者说这个英文水平没有，家长不是那么的重视孩子的英语，只是说跟随着学校去背背单词，那这样情况的孩子，那他出国之后的沟通和交流，家长都特别的担心。特别是你看这个，比如说像博物馆的这种讲解，都是一些很专业的词汇，孩子能听懂吗？ 英语这个确实哈，这个刚才主持人讲到的这几点呢，恐怕还不是最主要的哈。 嗯， 很多的家长呢，可能最为担心的是孩子们住到寄宿家庭，因为大家都知道呢，寄宿家庭的这个爸爸和妈妈呢都是英国本地人。 对，也是一个问题。 孩子们有没有办法和寄宿家庭的家长沟通？ 嗯， 哪怕是他想吃个什么，或者是他的生活当中有一点需要的时候哈，他不会说，该怎么办呢？ 对对 啊，这个呢，其实组织方呢早就替大家考虑到了哈。 嗯， 我们分几块来说一说哈，先来说学习的这一块。大家到达伦敦的这个当天啊，如果我们要看我们飞机抵达的时间哈，也可能是当天，也可能是第二天，进入到学校呢，首先会进行的是英语的分级测试。 嗯， 那么分级测试之后呢，会根据你的语言水平哈，分到不同等级的班。很多家长会很关心说，哎呀，我的孩子去了以后，这个一周的英语课程主要学的是什么呢？那么如果是低龄的孩子，如果你的英语水平仅限于会说很简单的单词 yes no 啊这样的一些单词呢，那么低级班啊，或者我们叫做初级班，更多的呢其实是一些朗读啊，老师呢来培养你语感的这样的一些课程。那么中高级班呢，已经开始要进入到讨论了。那么当然中高级班讨论的内容是不一样的哈，中级班呢往往是老师会给你一个文章或者给你一个内容哈，大家先来进行阅读，然后再来进行讨论。那么高级班呢，更多的是就一个话题来进行讨论。 嗯， 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呢，外籍老师呢都会随时对你的这个在课堂上的表现，你的英语学习所需要继续努力的地方，来进行这个指导哈。 喂啊，听得到吗？ 哎，听得到， 听 得到。 嗯 嗯嗯嗯。那么在结业的时候呢，老师会给你学校呢会给你发一个这个结业的证书。 嗯。 那么结业的证书呢，不仅仅是一纸证书哈、啊，上面呢会有老师非常认真的就你的课上表现，就你语言学习当中现在所存在的一些问题，未来需要努力的一些方向的，老师会写一个很认真、很认真的一个评语。 评语。 那么这个呢是学习的部分，对。 嗯。 我们再来说生活的部分。 好。 生活的部分呢， 这样，因为咱们的时间关系哈，我们先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刚才安森和我们解读的就是孩子在出国当中英语水平所面临到的一个挑战。那学习的部分已经和我们解读过了，孩子们会根据英文水平进入到国际班插班入读，但是孩子在生活当中所遇到一些语言交流的障碍，到底应该怎么办呢？我们先来进一小段广告。那同时在广告期间呢，您也可以加微信13552053567，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直接在微信上互动，我们在节目当中给您做出解答。 嗯，好，13552053567哈、这是我们的电话。但是现在呢，江帆在直播间里面做节目，所以暂时还不能接听大家电话，先加微信吧，13552520。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你有好的产品我来卖，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好音乐九五九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只需1000元，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好音乐九五九招商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不信就打电话试试呗。 天气冷暖多变化，安全出行走无忧。北京奥之旅奥迪中心邀您一同关注今日天气。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今天的天气情况。北京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转晴，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11度，北风3到4级转微风，风力较大，提醒您可以穿一个薄外套，注意温度变化。 五月风暴理会全城，4月29至5月1，盛通郊区广场陪您过五一。关注盛通郊区二维码，免费领取手机自拍杆，实付满3000即得精美礼品，满1000有机会参加抽奖，现金2017元，嘉定大奖32寸电视、洗衣机等好礼，更有慕斯、芝华士等20家家居品牌爆款，优惠享不停。地址：良乡月华大街1号，89369998。 庆阳惠众，4月29日，清爽五一寻春自驾之旅，游览门头沟、小九寨双龙峡，真人 CS 有奖互动，窜地下品民宿美食，赏民俗风景，18910033190。 北京首创来4岁啦！店庆活动惊喜连连，36小时不打烊，5折基础上折上8折，满1000返2000券。探险热带雨林，北京首创来京镐高速19出口，出高速前行即到。 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奇趣乐园五一盛大开幕， 亲子互动，探秘恐龙山，自驾畅游穿越动物王国，欢乐假期就在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 爸妈，咱们出发吧。 我赚钱了，赚钱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去花， 不知道怎么花，开个店钱滚钱了。 哎呀妈，我还撸串啊。 那就开个串吧，加盟某个时间，10万加盟费还送烤串机、桌子，连餐具都送，专人带店，客流量滑滑的。加盟热线400-050-9100，400-050-9100。 既然一年后注定是你的，何不现在就行使权利？现在来北京奥之旅贷款买奥迪，首付低至30%，尊享12期、18期零利息。全新奥迪 SL 最低日供仅需79元，详询北京奥之旅0106137888。 好音乐九五九， 只要你在我身旁。 全部的依赖，守着你我绝不离开，就是这样的自然，不要因为我更改，我就是爱。 相疼爱，小心翼翼不让你受到伤害，给我全部的依赖，守着你我绝不离开。 刘德华小情人，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来自 FM 九九和 FM 八九五。我们今天的话题哈是有关于咱们暑期的时候，咱们八九五和九九小记者营的英国之行的这个行程的一些推荐哈。在今天节目 这次的这次的行程呢，总共是15天的时间，那从北京直达伦敦，所以说孩子们会有一个非常充分的时间，深度了解到英国当地本土的生活。其实关于这一段时间呢，咱们这个推广也一直在做，那加上家长朋友们的反响都非常的热情，一直有很多很多人在给我打电话。 对， 也是 江帆最有发言权了，因为江帆接听电话的。对， 对我每天电话要被打爆了已经。 是，那如果现在呢，大家想要有任何问题想要来进行咨询的话，大家都可以记好江帆的电话号码哈，13552053567， 这个是。你还能把我电话背下来？ 肯定的，这天天听。咱们这个呢是手机微信同号的哈，13552053567。 对，但是这个时间呢，我们正在做直播哈，今天的节目，所以推荐大家加一下微信。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呢，可以微信来和我沟通。那在节目的现场呢，我们就会给大家做出解答。好了，那同样的，今天呢，我们也是请到了非常专业的咱们有台的主持人，往年呢也都是由安森来带队去到英国的，所以今天安森和我们做电话连线，来和我们解答一些家长们经常问到的问题。来，安森你好。 两位主持人好。我们继续我们今天的节目。 好嘞。 对，在上一个时间段当中，我们聊到了哈，说很多家长会担心孩子的英文能力达不到去英国的这样的一个条件。安森第一阶段和我们解答了，那上课的部分呢，会进行插班入读，根据孩子的英文水平分配高中初级班，但是孩子还是要寄宿到寄宿家庭当中，对不对？ 对对对， 他一睁眼都在面对他的英国的临时父母，那他日常交流怎么办呢？ 很多家长呢很担心这个问题哈，我要很确切的告诉大家，完全不需要担心哈。在2015年的时候呢，我们曾经有一个最小的一个小朋友哈，当时呢因为他的父母坚持说，不管什么样的状况哈，只要你能保证我孩子的安全，我们的孩子一定要到英国去， 决心很大。 这个、小朋友呢对，很典型哈，就是他只会说 yes 和 no， 他一点相当于是一点英文基础都没有，可是。即便就是这样，这个孩子也很顺畅的，而且很开心的，在英国度过了15天的时间哈。很多朋友可能会很纳闷说，那这样的小朋友他是怎么跟这个寄宿家庭的这个家长来沟通的呢？ 对啊。 我们要先从这个寄宿家庭的安排说起哈。一般情况下呢，一个寄宿家庭呢会安排2到3位小朋友入读，那么这2到3位小朋友的这个搭配呢，我们一般情况下呢是。一个大朋友会带一个年龄小一点的朋友，一个英语好一点的小朋友呢会带一个英语略差的小朋友，所以呢你不用担心，如果你的孩子呢年龄偏小，英语比较差呢，一般情况下在这个家里面会有一个小哥哥或者小姐姐哈，那么他会比你大一些，英语会好一些，在必要的时候呢能够给予你一些帮助。那么还有呢，就是 我特别要说哈，其实从这个过程当中呢，大家能够感受到孩子们一个最大最大的收获，就是英语学习的信心和动力大大的增强了。大家都知道呀，我们在国内学英语的时候呢，很多孩子呀其实最困难最难以逾越的那一道关呢是开口这一道关。 对，没错。 我自己这几年接触参加我们游学营的孩子下来哈，我有一个最大的感受，孩子们呢往往跟我反馈的很一致的一点是，老师，我发现说英语不是那么难的一件事儿。我觉得这个是最大的收获。孩子们敢于开口说英语，而且他发现英语的学习、英语的交流不是一件特别难的事情。这个呢，恐怕是远远要比孩子们在这个英语课堂上说我们这一周的时间学会了几个单词，你又学会了哪几种表达的方式，要更大的多的收获。 对，有意义，对，更有意义， 对， 能够激发他学习的兴趣。 对，因为我们 觉得困难其实没有那么大，真的，只要你走出这一步，有锻炼了以后，他其实觉得学习英语是一种乐趣，可以有沟通的乐趣，同时还非常实用，很有用。 没错。 所以说，其实这也 是就 是 很容易达到的一个事情，它不是一件特别特别困难的事情。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在这个15天的这个时间下来啊，孩子们学习英语的动力会被大大的增强。那么这个呢，我要简单的稍微延展开来说一下啊。因为这一次我们行程当中呢，大家看到呢，我会带领大家去看世界最顶级的英国的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哈。我第一次走到剑桥大学的时候，连我这个成年人哈，三四十岁的一个成年人，我都是 很震撼，是吗？ 感觉是，哇，这个学校太漂亮了！哎呀，我如果要是有生之年能够在这儿读书，该是一件多幸福的事情。那么我们的小团员也有同感，所以呢，我就亲耳听到一个初中三年级的一个小男孩跟我说说。哇，老师，这个学校太漂亮了，我有没有可能到这个地方来读书呢？我说当然有可能啊，你好好学习。这个孩子真的就回来以后就跟他妈妈说，说妈妈，我一定要好好学习英语，我为了将来一定能够到这样的校园里面去读书。甚至哈，我们在去年的这个小记者营呢，我们的学生还在校园里边这个通过他们自己的一些调研总结了啊，我们的中国孩子如果想要进牛津、剑桥读书，需要达到哪些标准？比如说你的英语要达到什么样的标准？你日常的课程要达到什么样的标准？你需要怎么来申请？他们居然就是自发的去了解这些内容， 对， 所以 真的很有决心。 对， 所以就是说这个 英语的动力， 也是他学习的一个动力， 进入到名校的动力被大大的激发了。 对， 就你看咱们小的时候，家长问到你想去哪所学校，都是 北大、清华。 对，北大、清华。 现在我们提升一下啊，我们想到 牛津和剑桥。 对， 是的。 对，其实真的是，如果他一旦有朝一日能够达成他的愿望，这一趟值了，真的。 那确实。 没错。 也是为孩子长大之后，出国留学能够提前做一点了解，并且打下一点基础。 对，让他从小有这么一个意识，真的，这个才是他将来努力的一个方向。 对，没错。 对， 所以说， 其实呢，我觉得呀，就是我们的孩子呢，去看了以后呢，有这样的孩子哈，他看了牛津剑桥以后呢，他的那种学习的动力哈，被大大的激发了。他觉得我一定要努力学习，将来我哪怕我进不了牛津剑桥，我也要进啊伦敦理工哈、伦敦政经，或者哪怕更差一点，比方我要进曼彻斯特大学、利物浦大学等等。但是呢，也有的孩子呢，看过以后说，老师，我不喜欢英国，我不要出国留学。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收获，因为大家都知道 收获， 现在这是一个对国际化的时代哈，很多家长都在纠结说，哎呀，我们的孩子将来要不要出国留学呀？你没关系，让孩子先去看一看，让孩子看过以后再做决定，让孩子自己由他的内心而发来做一个决定，这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吗？ 对，是没错。 但是不管怎么样，无论是想去或者是不想去，他都有了方向，这个是最重要的。有了目标，有了方向，他才会有前进的动力。好，那对，那马上又是我们的广告时间了。我们在广告之前呢，还是要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的报名哈。我们这个团的话呢，是在7月份出发， 7月23号是具体的日期。如果没有什么天气啊或者其他行程的变动的话，我们会在当天准时出发，从北京直达伦敦。那我们是拒绝转机。 对，因为转机的话，其实对一些小朋友来说，真的是其实挺难熬的一个事情。 对，有可能会在俄罗斯啊，在 国外机场大半夜等上个好几个小时。 对，这个是直飞的，直达伦敦。 是 在路上呢，把时间缩到最短。 其实这时间有很多家长朋友们问到了我们这次行程的价钱，那也简单的和大家说一下哈，是39800，吃住行学所有的费用一切全包。 对， 当然唯独涉及到一个签证的费用哈。 嗯， 如果您有绿卡或者说自己有签证的话，您可以自己去办理。如果没有的话，那咱们再有渠道统一办理就可以了。 嗯，好，那如果大家呢有更详细的问题想要来进行咨询的话呢，大家可以拨打电话或者是添加微信都是可以的。电话呢是江帆的电话哈，但是现在江帆正在直播，所以呢没有办法接听电话，大家可以在节目之后拨打，请大家记好这个号码了，加微信或是打电话都可以。 加微信吧。我现在微信一直在给大家点通过 啊，很多了哈。 我的微信和手机号码是13552053567，13552053567。 嗯，好，那我们在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好，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五月风暴，理会全城。4月29至5月1，盛通郊区广场陪您过五一。关注盛通郊区二维码，免费领取手机自拍杆，实付满3000即得精美礼品，满1000有机会参加抽奖，现金2017元，家电大奖32寸电视、洗衣机等好礼，更有慕斯、芝华士等20家家居品牌爆款，优惠享不停。地址：良乡月华大街1号，89369998。 北京首创来4C啦，定期活动惊喜连连，36小时不打烊，5折基础上折上8折，满1000返2000券，探险热带雨林。北京首创来京港澳高速19出口，出高速前行即到。 你想省钱吗？你会省钱吗？一大帮省钱小技能将为您一一献上，就在4月29永林家博会，为您提供一个装修省钱的专业平台，家具家电建材皆特卖，买一送一，惊喜不断。永林家博会，装修最实惠。 我家住房山，上班在东三环，每天全靠比亚迪秦 EV300 往返两地。 比亚迪新能源车，不限行，不摇号，省钱省心。详情请垂询北京润城 4S 店89317680。 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引领者。 知识改变人生，科技改变生活。今天是4月26日世界知识产权日，尊重知识，崇尚科学。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放他闻香的我体验，告诉我现在的是春天。谁说是春眠不觉晓，只有那头男人儿才高眠。春风他闻香的我体验，告诉我现在是春天。虽然是春光无限好，只怕那春光老去在眼前。趁着那春色在人间，起一个清早跟春相见，让春风吹到我身边，轻轻地吻上我的脸。春风它吻上了我的脸，告诉我现在的是春天。 春天的处处花正艳，别让那花谢一年又一年，趁着那吹到我身边，轻轻地吻上我的脸，春风它吻上我的脸，告诉我现在是春天，春天你处处花正艳，别让那花谢一年又 凤飞飞这首歌曲呢叫做春风吻上我的脸。 嗯， 我们在七月份哈、啊、暑期的时候 感受一下英国的夏风。 对，是让家里边的孩子呢、嗯、近距离的来接触一下英伦文化、 嗯、 走进剑桥，走进牛津、 嗯、 然后从小呢给自己树立一个学习的一个目标和方向。 对、嗯、没错。那这里呢是由好音乐959以及慢生活895正在为您同步直播的英国小记者游学营的特别节目的现场，我是江帆。 嗯， 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也是和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本次英国小记者夏令营的一些大概的情况哈。 嗯， 其实刚才有很多家长都加了我，然后再 瞬间二十多个人、 哎，所以说看出我们的家长朋友们都是非常感兴趣的哈。 孩子其实就是家里边的希望和未来。 对呀、啊， 只有孩子好了、 嗯， 孩子有出息了，其实才会有奔头哈。 就像刚才所说的，如果说孩子以后真的能上牛津，能上剑桥， 什么都值了。 对。 对，好，那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联系方式哈、 嗯、 就是大家如果是想要来参加我们慢生活895和好音乐959的小记者夏令营，大家呢可以来拨打电话进行报名，电话和、 嗯、 微信是同号的，大家呢打电话或者是添加微信都是可以的、 嗯、 但是呢建议大家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还是来添加微信哈，因为江帆 打电话、嗯、 江帆打不了接不了电话。 对对， 这个时候嗯，好，那大家呢可以来记一下我们的电话号码是135-520-53567。 嗯， 135-520-53567。 嗯 啊，再说一遍啊，135-520-53567，其实挺好记的，就135中间嘛，520好记啊， 我爱你， 哎，53啊，53最后三位数呢是567，嗯，其实还挺好记的。 嗯，好， 好， 嗯、 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还是请安森出来跟我们来介绍一下咱们这个小记者营，就是从开营开始，然后下来呢，咱们这一步一步跟大家来详细介绍一下，相信也是很多家长朋友都非常关心的话题。 嗯，好，来有请安森。 嗯 嗯。 嗯，这一次呢，刚才两位主持人也介绍了哈，就是会尽量的让我们的小朋友呢能够舒适一些，所以呢是会有一个直飞的航班。 嗯， 那么到达伦敦之后呢，当天啊我们就会住到。 嗯 嗯，我是想说一下直飞和转机的差别还是蛮大的。 价格上差了很多。 对对对， 价格上差了大约三分之一。 嗯、 转机的价钱是直飞的三分之一。然后同时呢，转机的话有可能孩子需要在俄罗斯呀、啊、或者在哪里这个国外的机场上等上大半夜的时间、 嗯、 真的还是挺遭罪的。 嗯， 所以说咱们拒绝转机。 那么到达以后呢、嗯、当天啊就会入住到寄宿家庭啊，这个伦敦的营区呢寄宿家庭呢都会在学校呢来等待这个各位孩子。 嗯 啊，那么分配以后呢就要跟着寄宿家庭的家长呢去入住了。入住以后呢，这个第二天啊就要开始在学校里边呢进行这个英语的分级考试。那么分级测试之后呢，马上开始进入到这个英语的课程当中。那么说到这儿呢，也来说一下，就是每一天的这个寄宿家庭的和孩子们之间的这个交通的安排哈。每天呢在伦敦期间哈，早上在寄宿家庭用早餐，吃过早餐以后呢，寄宿家庭会把孩子们呢送到学校来。 嗯， 那么中午的这个餐食呢，我一定要特别跟大家讲一讲哈、啊、因为前两年呢我们都是这个寄宿家庭呢给这个孩子呢带冷餐盒。 嗯， 大家都知道呢，英国人哈、啊、包括他们的成人呢，这个午餐啊相比起咱们中国人来说呢，那实在是太凑合了哈。一般情况下呢会是 水果酸奶。 对，哎对、 嗯、 一个三明治，一个水果，一瓶水、 嗯、 一个小零食，然后呢、 嗯 一个甜品，大体上呢、 嗯、 是这样一个冷餐盒。 嗯， 但是呢我们的孩子呢说实话吃不太习惯、 嗯、 因为中国的孩子呀、啊、往往还是喜欢中午呢要吃热餐。 对、啊、 所以呢 从今年开始啊，英中教育集团呢特别针对我们中国的孩子呢和这个营区呢做了非常大的这个努力和沟通。那么现在呢保证我们的孩子呢中午可以吃上热餐啊，如果没有这个变化的话呢应该是自助餐方式的这样的热餐。这个呢真的是为了我们中国的，特别是为了我们这一次的这个小记者营啊，做了一个特别大的努力和调整。 真的。 那么中午的餐食解决了，那么晚上的餐食呢还是要回到寄宿家庭。那么寄宿家庭呢一般情况下家长呢会亲自下厨哈，来为这个小朋友烹饪这个地地道道的英国美食哈。 嗯。 但是呢大家也知道哈，可能英国的这个餐食呢以往我们在电视上面也看到不少人在黑这个英国的餐食哈确实呢可能不如我们中国的餐食那么丰富，但是我觉得它是一种异域风情哈，值得我们的小朋友呢好好的去体验一下。英国的主食呢除了米饭以外更多的是用土豆做的各种各样的主食，比如说土豆泥呀或者是烤土豆啊这样的，这个对于很多喜欢吃薯条的小朋友来说呢可能不会有特别大的障碍啊。那么如果要是万一我们的孩子呢觉得吃的不顺口，或者是觉得吃不饱，我确实不喜欢吃，也可以和寄宿家庭呢提出要求哈，寄宿家庭呢也可以为你准备一些别的餐食，比如说哪怕是为你订两张披萨哈，这个都是可以做到的。那么每一天的餐食呢是这样来安排的，早晨寄宿家庭把孩子们送到学校呢，上午在学校上课，中午在学校吃饭，基本上每一天的下午呢都是在伦敦当地的游览，比如说可能我们今天是去伦敦眼明天呢我们是去看伦敦的塔桥后天呢是去看这个伦敦的什么 Kew Garden 哈，然后再有一天呢可能我们是到这个伦敦的什么摄政街或者是白金汉宫哈，那么基本上是在伦敦当地的游览。在伦敦期间啊，这个伦敦当地的游览呢主要乘坐的是当地的公共交通体系，这个也是我们主办方的一个特别的设计哈，因为大家都知道呢其实租用一个大巴哈，这个对于主办方来说呢其实并没有多少费用的支出， 对， 但是可能呢他们组织起来呢会更加的方便哈，但是就是为了能够让我们的孩子呢在短短的时间里面尽可能的多去了解英国当地的文化，了解英国当地的这种生活方式，所以呢到达伦敦的时候呢会给每一个小朋友发一张跨越六区的地铁卡，那么每一天呢会有领队老师哈，会有几位我们包括我们中国区的领队老师，包括英国当地的领队老师以及志愿者呢会带领大家一起乘坐地铁，我们今天去博物馆啊，明天去伦敦眼，后天去塔桥，让大家来体验英国人啊地地道道的这种伦敦的这样的生活方式。那么离开伦敦之后呢，我们会有这个牛津、剑桥两所著名大学的这个参观哈，也会有比方说像伦敦的这个英国的一些著名的景点，像温莎城堡呀，这样的一些参观，那么当然呢还有小朋友们可能非常非常喜欢的有这个巧克力工厂的这样的参观哈， 还有 整个的这个参观的行程呢应该说都是很就是为着小朋友们量身打造的。 对，而且的话呢我可以想象得出那种很温馨的画面哈，就是孩子呢一旦抵达到伦敦之后呢，寄宿家庭的这个临时的英国爸爸和英国妈妈就开着车已经在学校等着咱们的小朋友，哎，非常的温馨。而且呢如果是每一天的话呢还会给咱们的小朋友带一个这个餐盒，或者是如果是你要是说要吃 热餐的话，不喜欢餐盒的话，对，可以吃中餐，在学校食堂用餐。 对，而且呢、 嗯、 在家里边有任何的问题，包括自己的心情不太愉快了、想家了、或者是或者是想要有什么其他的要求，或想吃些小零食啊、或想这个就是喝点果汁啊什么的、都可以跟寄宿家庭的爸爸妈妈提出来，但是一定要用英语。 对， 而且就是你知道吗，就是真的是你必须要在那种环境里边你才真的能够激发出你学习英语的兴趣。 对，就像很多家长会担心孩子、那我的英文水平真的达不到，他不会说呀，怎么办？今天我接了， 你不要担心。 对，今天我接了一个电话，这个家长特别好玩，他直接跟我说，他说那我孩子去了之后，那不就是去一个就是一个傻子，去两个成一对傻子了。 真的，你不要低估孩子的能力啊！ 真的 千万不要担心这个， 哪怕他连比划带说，他 他能够表达清楚自己的想法了，对于孩子而言就是成功了。 嗯，对， 小朋友的适应能力啊是最快的， 对， 家长啊一定不要时时刻刻呢把他们放在我们的羽翼之下哈。有的家长呢就说，哎呀，你看小朋友鞋带都不会系，我帮他系吧，那他永远就学不会系鞋带。 对， 他不会这叠被子，我来帮他叠吧，那他就永远学不会叠被子。 对， 就像英语也是一样的，你不把他放到那个环境里边去， 他永远 可能永远都没有办法去激发他开口学英语的那一份信心和动力。所以呢，家长们大胆一点的把孩子们放到那个环境里面去，15天的时间，我相信孩子们一定会还你们一个惊喜。 对，没错。 好， 那如果大家呢想要来对我们的留学营哈小记者营有更进一步的了解，大家呢可以来拨打电话或者是来添加微信来进行咨询都是可以的。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大家呢可以记好我们的电话还有微信是135-520-53567。135-520-53567，135-520-53567。好， 同时提醒大家不要打电话，我们可以来添加微信，因为节目正在直播，现在打电话会有一些信号干扰，而且我接不了电话。 10分钟以后就可以了哈。 嗯， 好，那我们来进一小段广告，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聊这个话题。 拜拜。 好音乐，959，我所在。 你有好的产品我来卖，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好音乐99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只需1000元，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好音乐99招商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不信就打电话试试呗。 让你乐迷乐迷甩掉那些龙里龙里，因为在这孤独学校里我最爱你爱你。 即日起至6月30号，购买雪佛兰探界者可享6重好礼，首年商业险，2年基础保养，24期免息，雪佛兰车主置换更可额外获得3000元现金大礼。详询澎湃畅通雪佛兰 4S 店0106137777。 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奇趣乐园51盛大开幕， 亲子互动，探秘恐龙山，自驾畅游，穿越动物王国， 欢乐假期就在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 爸妈咱们出发吧。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 E 级车为中国市场专属定制，以设计的智能、驾驶的智能和互联的智能致敬社会中坚力量，智者大成。详情敬请莅临立新行北京花香桥店或致电0105798-6666。 五一买车去哪里？北京沃德龙顶有好礼，吉利汽车五一特惠购5重惊喜礼遇，即享免息购车、现金优惠、精品礼包、免费保养、置换补贴。详询延村站延村公交站北侧100米，8030-8588。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银色小船摇摇晃晃。弯弯悬在绒绒的肩上，你的心事闪闪亮亮蓝蓝，停在我悠悠心上。你说情到深处人怎能不孤独，爱到浓时就牵肠挂肚，我的心里孤孤单单散散热惆怅。迷人放逐到天间，仿佛走入第五个季节，昼夜乱了和谐，超凡人心长腿，指点你每春天。迷人挥霍着眼泪，回避迫在眼前的离别，你不肯说再见，我不敢想明天。有人说一次告别，天上就会有颗星又熄灭。 是小村摇摇晃晃弯弯，现在绒绒的肩上，你的心事闪闪亮亮蓝蓝，停在我悠悠心上。你说情到深处人怎能不孤独，爱到浓时就牵肠挂肚，我的心里孤孤单单散散惹惆怅。一人放逐到边界，仿佛走入第五个季节，昼夜乱了和谐，超凡人心张嘴，指点一枚春天。一人挥霍着夜，肯说再见，我不敢想明天。有人说一次告别，天上就会有颗星，有熄灭。迷人挥霍着眼泪，会逼迫在眼前的离别。你不肯说再见，我不敢想明天。有人说一次告别，天上就会有颗星，有熄灭。 张学友《离人》。我们正在直播的是来自于慢生活895和好音乐99，我们在这个暑假给大家主办的小记者夏令营啊，我们英国行程的一个推荐哈。那今天呢做客我们节目的呢，除了我们两个主持人以外哈，还有就是我们的常年来带队的安森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跟大家来介绍这么一个活动。那如果大家呢有任何的问题想要来进行咨询或者是报名的话呢，大家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或者是添加微信来我们取得联系。江帆的手机哈，这是江帆的手机，是13552053567，13552053567，13552053567。同时呢，今年也是江帆带队。 所以说大家这一时间哈，因为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大家尽量不要打电话，可以添加一下微信。如果我通过的比较慢的话，您耐心的等待一下。 多多包涵了哈。 对，因为现在咨询的家长实在是太多了，那么有很多家长有一些问题呢，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给出解答。如果说您添加我微信之后有什么问题，您可以直接留言，我都可以看到哈。然后这个如果说我们要给您解答的话，直接咱们就在节目当中就说了。 对，有听友呢就问到哈，就是说咱们这个小记者营，现在其实在市面上的话呢，就是各种的这个夏令营还是比较多的，就是咱们这个营的话呢跟别的夏令营有什么不一样？除了第一个不一样，当然是主办方哈，是咱们电台来办的，所以的话呢除了英语学习以外呢，大家呢还会学习到一些就是这个发采访报道啊这方面的，就是语言表达方面的一些技巧。 没错，因为首先第一是主持人带队嘛，关于这个主持人带队呢，我们还是要来向安森来了解一下，是吧？安森也是非常资深的、非常优秀的一位主持人，那往年呢也都是有着非常经验非常丰富的带队经验的。好，来安森能听到吗？ 过去的这个经验来形成的过程当中哈，在游学前呢，首先啊，我们的这个像包括江帆在内哈，可能会给我们的这个小营员呢做很多新闻报道的培训哈。那么在整个游学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会鼓励的孩子们，让他们实时记录下自己的所观、所感、所想。那么这个记录下来呢，我们还要鼓励他们呢去分享出来哈。那么包括呢，未来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呢，我们会鼓励孩子们自己来编辑。 自己来进行写作，然后放上自己拍的照片哈，把这些东西呢都呈现出来。那么另外一个呢，因为大家都知道呢，就刚才两位主持人也说了哈，因为就是电台主办的活动哈、啊 嗯、 那么所以呢在整个这个游学的过程当中呢，也会有一到两次的这个直播节目的连线哈、啊、 对， 就请我们在英国的小朋友实时的把他们在英国他们吃的怎么样，学的怎么样、嗯、玩的怎么样， 对， 他们有一些什么样的收获， 我觉得这个是 感想、啊、 太重要了。 对， 对，叫家里边的 岳阳， 嗯，亲戚朋友全部都要听听 方式， 对 对对，是的，通过岳阳连线的方式及时的啊，让我们北京的听众呢都能听得到。那么回来之后哈、啊 嗯， 我们也会把这些小营员呢邀请到我们的直播间节目当中哈、啊 嗯， 让他们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更系统、嗯、更完整的和大家来分享他们的这个啊整个游学的这种收获或者是感想哈、啊 嗯。 那么实际上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不是说让他们来啊、单纯的告诉别人，那么这个过程呢，其实是对他们自己在新闻报道能力上面的一种体现哈、啊 嗯。 那么从去年呢，我们的这个经验来看呢，我们发现呀、啊，这个我们的小记者们呢，其实特别有这种记者的意识哈、啊。 嗯， 在整个这个游学的过程当中呢，他们好像真的化身成一个小记者，面对那些来自不同国家的同学的时候呢，他们很想啊拿着自己的这个小的这个手机或者小的采访机哈、啊，去问问他们他们感兴趣的一些问题。 嗯， 那么在整个游览的过程当中呢， 时时刻刻记住自己采访的任务， 对，时时刻刻记住自己是一个小记者。 对、嗯， 我觉得这个对孩子们来说呢，真的是收获特别特别的大。 嗯，你想啊，家长朋友哈、啊，就是爸爸妈妈经常听我们的广播啊。895或是959，但是呢，如果是有朝一日、 嗯、 您可以在广播里边听到自己孩子从大洋彼岸发回来的现场报道，那种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可以让所有的亲戚朋友都来听，转发到朋友圈当中。 对、啊、对，这个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也是一件让家长来说非常欣慰、嗯、非常开心的事情。 对， 当然同时呢，有很多孩子都会，家长会担心，哎呦，我孩子他就是内向，就是胆小。 嗯， 你别说出国了、嗯、这个包括这个小记者的这个任务、嗯、对孩子来说我都很担心、嗯、我觉得他完成不了。很多家长对，真的，我这几天接电话，很多家长都这么跟我说。那我就会告诉家长、嗯、你为什么要觉得孩子不行呢？ 对，一定要觉得他可以。 对啊，那你作为爸爸妈妈来说、嗯、都觉得孩子不行的话，那孩子自己就更没有信心了。所以我们要给孩子充分的信心， 嗯， 要相信孩子在这十五天的行程当中回来一定会变得大不一样。 十五天再回来的时候呢，你一定会发现，哎呀，多了好多的惊喜。好、 嗯、 那现在呢，我们的节目也快要结束了哈、 嗯、 在节目结束之前，我们还是要最后一次来跟大家公布一下我们的报名电话。 嗯， 大家抓紧时间吧哈。 嗯，现在可以打电话了。 对，135-520-53567，135-520-53567。 嗯 嗯， 所以这个咱们的节目马上就和您说再见了，咱们直接微信或者是电话联系。有一些有意向的家长们呢，都可以直接私聊我。 嗯，好，那也感谢安森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谢谢啊。嗯， 好的，我们也祝福啊，我们收音机前的这个各位同学哈、啊，如果大家参与这个游学营的话呢，我们也希望大家哈、啊、可以度过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暑假。 好的， 嗯、好， 谢谢安森， 好， 感 谢 各位的收听。 灯光与影快要开始相互辉映，整个城市沉浸那一抹难得的闲逸气氛，在喧嚣的城市里寻找我们能做的事情。在生活的都市中，回忆我们曾经的经典。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当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全新奥迪 A4L 携十大科技，40项变化，变革而来，29.98万起售，贷款购车尊享2年免息，新车现已登陆北京奥之旅奥迪中心，详询010-6137-8888。450亩地长期招商，现有库房14万平米，整租分租均可，招商热线400-65-40068。450亩地长期招商，招商热线400-65-40068。 你想省钱吗？ 你会省钱吗？ 一大帮省钱小技能将为您一一献上，就在4月29永林家博会，为您提供一个装修省钱的专业平台，家具家电建材皆特卖，买一送一，惊喜不断。永林家博会，装修最实惠。 桌州新闻， 桌州新闻。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桌州新闻。4月24号，桌州市召开规划委员会2017年第一次会议，深入推进协同发展，统筹本市全域规划，对本市控制性详细规划进行了审查。会由市长陈宇主持，市领导王志前、李庆杰、范德虎、张宝丽、谢雪梅出席会议。会宣布了规委会人员调整名单，审议了11个控制单元控制性详细规划。陈宇强调，桌州市要本着多规合一的要求，充分利用京津冀协同发展核心区最前沿的有利区位，实现借势发展、率先崛起。要注重依法依规严格规划审批，要加强规划管理，坚持5个不能条原则，要注意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教育、医疗、交通、公共安全、便民服务等问题，应提前考虑，提早预防。4月21号，桌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刘丹到天宝集团调研考察。刘丹对天宝集团为本市文化事业的支持给予了充分肯定，并对企业结构升级和助力全市经济和社会发展提出意见和建议。好，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桌州新闻。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没所谓的麦克风，由立新行北京奔驰 4S 店独家冠名播出。 Somehow, it seems the love I knew was always the most destructive kind. Yesterday, when I was young, the taste of life was sweet as rain upon my tongue. I teased at life as if it were a foolish game, the way the evening breeze may tease a candle flame. The thousand dreams I dream, the splendid things I plan, I always built to last on weak and shifting sand. I live by night and shun the naked light of day, and only now I see how the time ran away. 什么是工装？工装跟家装有不同吗？ 工装也就是公共建筑装饰装修，简单的说就是涉及到经营的场所或者是公共区域的装修。工装是必须由建筑装饰装修专业承包资质或者是建筑装饰装修设计与施工一体化资质的企业来施工的，它的要求更为专业，要求更高。工装和家装不同，有着不同的设计理念、装修目的和施工细节。例如，家装的品质涵盖了设计、材料、施工等诸多细节，而且使用的寿命长久，设计彰显个人的喜好和个性。而工装，尤其是商业场所的装修，它的专业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设计所创造的商业价值，其中包括最大程度的使用免租期，快速完成装修工作，面向消费者的商业体验，经营场所使用空间的最大化，以及后续的灵活拆装和场所转型设计等等。简而言之，商业空间的装饰设计和家庭装饰设计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工装的最终目的不仅仅是装修装潢满足客户的各种要求，合理规划布局，还应当专注于工装工程完工后能够给商业场所的消费者带来的舒适性和因此产生的经济效益。此外，工装还涉及到消防改造、环评通过、公共安全等因素，所以涉及到经营场所的工装设计是和家庭装修设计是完全不同的装修领域。优秀的工装设计是企业成功的第一步，找专业的工装设计，北京冠坤国际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为您提供专业支持。详情敬请登录冠坤国际微信订阅号冠坤国际，冠是冠军的冠，坤是乾坤的坤，或致电010-5646-8050 5646-8051。 谁说我俩的过去尽在不言中，别忘了我曾拥有你，你也曾爱过我。当你留给我不想接受的伤痛，爱情到头来还是梦。别说我俩的世界有太多不同，就说你已经忘了我，你就要离开我。谁能够告诉我，我是否付出太多？就当我从来没有过，还是消失在我心头。我的爱没有把握，就当我从来没有过，还是忘了你，忘了我。我不想接受的伤痛，

分明是良辰美景，在我口中一说成空。伤心又是谁家园，朝飞暮卷，烟波花船，满园春色关不住，冥冥之中却随去路中。 在路上了，堵车就没所谓；下班了，工作就没所谓；不知道晚饭吃什么，随心就没所谓。 我是彤彤，只想听听好歌，陪你一起回家。我们之间的距离，只是一个没所谓的麦克风。 Thank you. 都送去给你，苦涩的味道变了甜蜜。 各位好，这里是美所谓的麦克风，我是彤彤。这是陈颂红少数的一首为内地流行乐坛写的歌曲《只要有你》，来自于那英和孙楠的合作。这首歌其实最早是出现在电视剧《少年包青天》的片尾曲当中，可是这样一首歌曲实际上与破案的包公好像并没有太大的关系，反而作为一首经典的对唱歌曲而独立成篇流传开来的。有一些很老的歌曲啊，可能是因为一些选秀比赛或者是被一些新人歌手改编之后呢，又被再度流传起来。比如像费玉清的这一首《昨夜小楼又东风》，就是在中国好声音的舞台上翻出来改编的参赛而被更多人知道。 小楼又东风，春心泛秋意上心头，恰似故人远来再乡愁。今夜月稀烟朦胧，低声叹呢喃望星空，恰似回首终究一场梦。轻轻叹乃愿，轻轻唱洗尽铅华，终究然懵懂。轻轻叹烦怨，轻轻唱离愁，人生何须终究换来一场风。昨夜小楼起东风，珠帘翻婆娑湿衣袖，恰似故人远来葬花落。今夜月稀烟朦胧，低声叹呢喃望星空，恰似回首终究一场小楼又东风，春心泛秋意上心头，恰似故人远来再乡愁。今夜月稀烟朦胧，低声叹呢喃望星空，恰似回首终究一场梦。轻轻叹乃愿，轻轻唱离愁，洗尽铅华终究然懵懂。轻轻叹烦怨，轻轻唱离愁，人生何须终究换来一场风。昨夜小楼起东风，珠帘翻婆娑湿衣袖，恰似故人远来葬花落。今夜月稀烟朦胧，低声叹呢喃望星空，恰似回首终究一场梦。 梦。 这是费玉清的一首歌曲《昨夜小楼又东风》，在中国好声音的舞台上改编的人呢叫做张元东，才22岁的小伙子。在他演唱的这首歌曲当中呢，具有中国风，又融合了民乐、流行、R&B 很多的音乐形态。那周董都赞叹说你唱中国风是非常的合适，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有这方面的合作呢？接下来听到的是小女生都会很爱的歌，陈绮贞《旅行的意义》。

与众不同，我的灵魂在烧，血在烧，热得不得了。只因你我之间有渴望，无限量，想要，想要，动起来，新的力量和潮，动起来，每一秒都期待，动起来，新的记录和潮。有精彩味道，动起来，动起来，心花会为你开，动起来，这世界充满期待，动起来，做最精彩的一代。 想到郭富城的歌，第一首歌就应该是《对你爱不完》，还有那个手势了。接下来呢，就是这一首《动起来》。这两首歌应该是那个时候毕业晚会的必备曲目了吧？一群少年也都是一水的郭富城的发型，紧身衣裤会随着节拍扭动踏步的。也是因为爱跳舞，他那不太标准的普通话好像也没有什么人在意了。继续来听到是杨乃文还有大张伟一起合作的《静止》。 这电视垂死坚持在两点半消失，多希望有人来陪我度过末日，空虚敲打着意志，仿佛这时间已静止，我怀疑人们的生活有所掩饰啊。坚持啊啊啊，全部消失啊啊啊，垂死坚持啊啊啊，已经止。坚持啊啊啊，全部消失啊啊啊，垂死坚持啊啊啊，全部消失啊啊。 同一首歌如果给另外一个歌手重新演绎呢，是会有不同韵味的。花儿乐队的这一首《静止》在姚乃文的演绎下也是显得非常的特别了。这是一位骨子里很有摇滚气质的女歌手，最特别的就是她的嗓音了，有一点男性化，可是呢又不失女生的磁性。接下来听到的是朴树《生如夏花》。 究竟沉睡了多久，也不知要有多难才能睁开双眼。我从远方赶来，恰巧你们也在，只你留恋人间，我为他而狂野。我是这耀眼的瞬间，是划过天边的刹那火焰。我为你来看，我不顾一切，我将熄灭，永不能再回来。我在这里啊，就在这里啊，我要你。 来到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你有好的产品我来卖，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好音乐九五九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只需1000元，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好音乐九五九招商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不信就打个电话试试呗。 注意了，凡在4月21日至5月3日期间，安阳伟业奥迪5一送优惠，选装饰减车价，装饰满10000车价立减10000元，好礼尽在大兴区金阳路廊坊路口北，83790100，83790100。 媳妇儿，5一去哪儿？ 集美家居啊，商场直补，最高返现4999元，签单就送礼，购物出家电，积分当钱花，超值。 那咱快去集美家居吧， 400-006-5858。涿州市新发地一盒装西维陀甜头市场，京南宝北最大的二手交易市场，现速冻冷鲜库及交易场地火热招商，财富热线13931349178。 五一买车去哪里？北京沃德龙顶有好礼，吉利汽车五一特惠购，五重惊喜礼遇，尽享免息购车、现金优惠、精品礼包、免费保养、置换补贴。详询延村站延村公交站北侧100米，8030-8588。 搜索实时热点，网罗天下资讯，开车听资讯。 北京日报消息，22号是世界地球日。记者从当日举行的大兴区百台纯电动公交车上线运营暨百台新能源客车采购签约仪式了解到，100辆福田欧辉纯电动客车当日正式交付北京新顺达客运公司，即日起在大兴区内上线运营。据介绍，该区计划在9月底前将区内公交车全部更新为清洁能源及新能源公交车，柴油车全部退出常态化运营，实现清洁能源及新能源公交比率达100%。大兴新闻网消息，医药分开综合改革后，大兴区新农社参保人员的普通门诊费用现在是每个月可报销一次，并且是随到随报。记者还了解到，大兴区新农社参保人员在区内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发生的医事服务费均可以享受报销，因病情需要转诊到区外定点医疗机构或急诊就近到区外政府办医疗机构就医发生的医事服务费也可以享受报销。 好音乐九五九， 只要你在我身旁。 没所谓的麦克风由立新行北京奔驰 4S 店独家冠名播出。 已经在路上了，堵车就没所谓，下班了工作就没所谓，不知道晚饭吃什么随心就没所谓。 我是彤彤，只想听听好歌陪你一起回家。我们之间的距离只是一个没所谓的麦克风。